的心意。

怀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对联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易呀，官兵情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因为